大运河森林公园，北京广播电视台，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，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超子，跟我来来辆。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囊吊，这是天管啊。火凉汤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要喝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 书记，上回接说这一段《雍正剑侠图》，上回书说到这个孙茂昌拜渤太官为师，以棋仿师。那么这个武艺呢，练了5年，用上了。王英保镖二次寻仇，没想到2次受辱，还打不过孙茂昌，这生气。说再从此不报仇了，再也不提这事儿了，我认头打不过他了，这回更不成了，2万银子让给扣下了，自己还担着一份责任呢。跑回到杭州，见到这个老师啊，江南大侠吕留良，这么一哭诉，老头一听啊，这收徒弟就是迟累。为徒所累啊，然后我就不收徒弟。确实，哎，你看我这相声也有人跟我学，评书也有人跟我学，那为什么不收呢？有几条。第一呢，我还处于学习阶段，这还不是玩笑话，也不是客气话，比我有能耐的多了，我教人什么呀？对不对？为人师表，不学无术，难道女娼。我打小我就知道这句话，这都是我的师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为人师表，不学无术，中间应该有俩字，叫等于难道女娼。哎，您这教人孩子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咱领来孩子说了，王老师跟您学，我教人什么？我没有什么艺术。这第一。第二呢，那传道授业解惑，你有能耐啊，你受了业了，你解了惑了，你可传不了道，我没有道， 那孩子人拜我，人是为了吃这碗饭，我还没饭呢。我这个生存没问题。您各位一人三十数字，是不是？这大礼拜的下午，来100多位，一人三十，好几千，分到我手里头也1-2千块，吃饭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我再教一人，他能不能卖出30来就不好说了。我不用挣多少多少钱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我现在有一套房，我要没房这急可大了，因为这个房子的它这个涨幅呢，比我们这输资的涨幅呢要快。我由10几岁2块钱一张票呢，涨到现在都30了，我涨了15倍了。我说这个。我卖2块钱的时候是20年前，大概96、97的样子，现在是17。20年前我们卖2块钱。我就这几千挣，您说多的我能啊凑够这钱，还不是说买城里的房，得买5环外的房，我一打听现在都6万。啊，这家伙，你就是两口有，我怎么能让人发财？我给人办的哪个专业团体里都办不了，哪个大赛我让孩子获奖我办不了，我就没参过赛。我从8岁学这玩意儿，学了30多年了，学到40了，我没参过任何形式的比赛啊。说你不需要这，我也需要这个。现在我那艺术简历我没得写，人家一写一篇儿。哪年哪年获过什么什么大奖，哪年哪年获过什么什么奖，人家能写一篇儿。参加过什么什么活动我都没有啊，我那艺术简历我可不是跟您瞎说，我真这么写的。我的艺术我总结了半天，我在家我是字斟句酌费尽脑筋，我说还得接着学，到今天我还是学生呢，那我只能写这几个字，自幼学艺至今，到今天还在继续学。这不是瞎吹嘘，确实有水平不如我的，已然是很高级别的演员了，很大腕儿，那他代表着我的水平啊。哦，这就是王月波的徒弟啊，到那儿去一比，连末奖都没拿着，甭说头二三奖。我人又懒，您琢磨我连我自己的级我都不考去，那就枉然了。哎，我说你问我一问题我不懂，我为了答复你这问题我再找别人学去我也犯不上。我现在不肯下那辛苦，这我知道的我就告诉你，不知道的那就咱就都不知道，你要知道你回来还告诉我呢，我跟你学倒行。所以这个咱们说这李留良为徒弟所累，想到这就难受，什么岁数了，好几十岁的老人了，为收这么一徒弟不认识，他是窦虫我不是，可我教了10年了，在我这儿吃我这儿住教10年， 说你要没跟我学这十年，打不过人家应当的。学了十年了，到那还让人家踹一跟头，那这人家不说徒弟不行啊，人说老师不行，老师教的不好啊。你要听之任之就不去了，自己这面子下不来。可你说我跟他去吧，他办这事儿又不对，人家那紧着说不打，你非要打，你还输给人家了啊。我到那儿去了，我怎么替你报这仇呢？我把你这个师兄弟叫出来，我再踹人一跟头，当然他是打不过我，那我上哪露脸去呢？老头还挺为难。可是王爷瞧出来吕留良为难来了，啊，您别介，无论如何您得去，别的事小，那两万银子还跟那压着呢。哎，老头一听，对，这事儿你姓孙的办得差点，他非要跟你打，你不打这对，你跟他动手，当场不让人，你把他踹一跟头，这也可以，含着那两句话都没关系。可你干嘛扣他两万银子呀？这不情同于抢劫吗？我要不到这两万银子就不给了，你这行为也差点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就跟你来一趟吧。老头也是静机思动，你琢磨呀，漳州城里边有一个未见面的剑客叫波太官，净听说，彼此慕名可没会过。哎，这次为给徒弟了这事，怎么也是去一趟漳州，打墙也是动土，动土也是打墙，我呀搂草打兔子捎带手，我上漳州城办完这事，我进城访一访波太官。那个盛名之下无虚事，老剑客有能耐。想到这儿把吕宝叫过来，这吕宝是他的老家人，料理家中的事情，让王英先走，自己在后边又撵王英，说要简短吧，追上王英之后到了漳州城，王英直接够奔孙记老店，那店伙计都认得他，他当初是这儿的伙计呀。再有这么一档子事情，大伙儿很关心这事，天天等着看他能不能把江南的剑客给请来。一看同着一白胡老头来了，大伙儿一瞧，干了，真给勾来了。伙计撒腿如飞往里跑，见孙伯昌，东家您快瞧瞧吧，王英回来了。孙伯昌也不害怕，回来回来吧，几个人呢？俩人跟一白胡老头，那他师傅临走说了，江南大侠晚村先生吕留良真来了。来了没关系，我有话盯着你，你们爷们办的这事不对，大大方方跟着伙计出来了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整碰上王英用手一指孙伯昌，姓孙的，我回来了，我看这两万银子你给不给我，我老师到了。哪是你老师？这就是我老师，授业恩师江南大侠。老头想的呢，孙伯昌过来一施礼，自己跟他客气客气，化干戈为玉帛，我问问你是不是白太官的徒弟，要冲你这个打我徒弟这能耐，必然你师父也是个人物。为什么呢？王英可是跟了我十年，他是真小，我不是真教，但我就不真教，武术的皮毛他也尽知啊。王英跟老头学十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赫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您问挨着什么人？您挨着吕留良这样的人，每天每就都不教，你也长在武学上，你也有能耐，那跟一般的人打有富裕，你天天挨着王月波，那你使包袱那就不一样啊，是不是？你别的你也长不了，你跟着我也就烙两顿炸酱面吃，我也没别的造化， 您说天天傍着王玉坡吃好的，一到饭点一问我你吃什么，来碗面条得了。今儿我上午我这跟您要说闲话，我参加一婚礼，人的婚礼高级的酒店，酒宴摆下，去的都是啊有名的人物，人的饭的肯定错不了。那典礼刚一完，我出门我都听见后边喊的，请王玉波老师上台跟新人合个影。其实我已经出来，按说我应该回去跟合影，我一看我赶紧走。为什么？我要走慢了跟他们俩合个影，别人又合，耽误功夫，我就到这儿来了。十二点过点我就到这儿了，然后我上交的口西边那儿吃面条去了。那边路北的胡同里头有一专门卖面条的地方啊，两碗面。哎，这就认为很幸福了。你说那儿随着份子，那上午我是随份子，随完份子不跟那儿吃饭，这已经就赔了。那你着急忙慌回来，你自己要吃点好的，你又不请客，自己心疼自己还不吃点好的吗？就为上那儿吃碗面条去啊。那说你要不跟我学也就那样，你要跟我学挨着我十年也就学这炸酱面，也就这烙两碗面条吃，哎，没别的造化。那这位也跟人学，打我徒弟这么容易，啪一脚踹一跟头，他这老师也是剑客，张周成没别的剑客，闹不好就是白太官的徒弟。我问问，但老头不能先跟他说话呀。就这么节骨眼，孙宝昌已然搭茬了，您就是江南大侠吕老剑客呀，也没说过来请个安下个餐儿，给老头客气客气，巍然的一抱拳请了，够辛苦的。风尘仆仆千里之迢，从杭州到我们漳州城来给徒弟拔创来了，好，拜师应当拜您这样的，为什么负责任呢？你管徒弟。据我想，老爷子您这么大的名望，武术一定是高的，能为一定是好的。有道是名师出高徒，似乎您这徒弟个的个放在江湖上都应当是好样的，无人能敌，无人敢比，天下第一的把式了。这话可就带刺儿了，为什么？他刚把他徒弟打了，含着你。那似乎您这身份人呢，也就不缺徒弟，像您也不用我海收，您是剑客，说您在头了走，徒弟在后头跟着，一根根半截筒子，那才叫狐假虎威，招摇过市，让人看出来的那么一种威风。似乎我那一般的把式他行得出来，您可就行不出来了。为什么？您的身份到了，那么要拜您的人也是多的，您家里的那门槛子被求艺之人就得给踏破了。那么在您宅徒弟的时候，据我想你也不能扒了脑袋就是一个，姿势带胳膊带腿能喘气的您就收。这里边也分好歹咸鱼，那真正好样的您收一个两个的，叫好儿不在多，一个顶十个。那不怎么样的您就不应当收了，错传一于匪人，徒遭骂名之外，就许给您剑客惹祸，您就没想过吗？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，屈原作词，王蓓作曲，韩磊演唱。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，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，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，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，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，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，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，